漫长的一天，你不在身边，好多话要对你说，等待再见那一天，走过好远，有你在身边，好多话要对你说，等待再见那一天，哦，再见那一天。 说好的可以去的地方，美好的时光，我站在这跟你说，与你讨论有什么别的路，我记得我们大笑着胜利，但夕阳无限好，只是疯狂不该要改变，换个角度感受这么大的画面，那些日子能日久远成功的一天，看看你现在在更好的世界， 现在在更好的世界， 你怎么能不珍惜家人，当家人是所有一切，我经历过大大小小，你站在我这边，我今天陪我潇洒做最后一回， 长的一天你不在身边，好多话要对你说，等待再见那一天， 再见那一天， 走过好远，有你在身边，好多话要对你说，等待再见那一天，哦，再见那一天。在身边，好多话要对你说，等待再见那一天，走过好远，有你在身边，好多话要对你说，等待再见那一天，哦，再见那一天。 这条我们熟悉的街，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，我还在逞强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，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，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，思念在逞强，

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的现象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。 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，轻轻听着你应该把它弄不一般，你的爱爱像金色好歹在接力赛，大舞台把冠军拿下来，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，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花瓣，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，难道你正经八百继续发呆，心痛要慢了半拍，会有未来。 Vino Vino 流行时光转过， Vino Vino 醉生是我，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，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。 决定不了命运的走向，那既然决定不了，那就踏踏实实地走过每一天。既然左右不了天空的变化，那就悉心装扮自己内心的天空吧。请相信我，珍惜了就一定会拥有，付出了一定有回报，走过了就不要后悔，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生活吧。 长了如凡间化作思念，随风落款念离别，越过的山水都剥落这一夜，每一世界浇熄了从前，你淋了一地的岁月，你我又能拥抱住几片风雪， 吹干了沙滩中天涯，紫色的牵挂， 我离愁燃眉孤单，祝你春天 五月雪里的美酒茶，一别时也尽花寒， 笑看红颜晚，再也不复返。 我们相拥的人无痛的风雪，空人可誓言，一片落叶是一个轮回， 我们相爱在这无痛的风雪， 不甘的舍得你凝结青春的永远。 化作思念，随风落款门一边，路过的山水都剥落成语言。与世界交熄了成千里，淋了一地的岁月，如果又能拥抱住这片风雪。 谁看落下一座天涯，不平淡紫色的牵挂，我依旧燃眉孤单，祝你重见。五月雪里的美衬衫，是月经花寒，笑看红叶弯，再也不复返。我们想勇敢了无痛的风雪，凭空认可誓言，一片落叶是一个轮回。我们想爱在这无痛的风雪，无缘的雪地想拥在这无痛的风雪，凭空镌刻誓言，一片落叶是一个轮回。我们想爱在这无痛的风雪，瞬间掉下的泪，凝结青春的冬月。

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家你的品味之选。 在生活当中，不知道什么事情能让你感到幸福呢？那对于夏天来说，每天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遇就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。各位好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。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，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，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，漂泊的路也忘了孤寂，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，偏偏缘分总是散了烟去，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，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，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，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， 曾经夹杂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，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。 最近越来越发现，越是阳光的人，越是正能量的人，好运会伴他左右。那句话怎么说的？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哟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，一定要充满正能量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，《婚礼进行曲》。 所有故事停止，撕开了幸福伪装，双手在我耳边左右在不停摇晃，我被俘虏多年，且爱上的是上当，谢谢你让我成长，我最爱的姑娘，你的真实谎言把我染在尘埃，我只能双手放开，无奈无奈，把最好 就让它存在了别人身上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回忆怎么那么悲伤？我握着你双手，使劲鼓掌。心中声在响，一杯又一杯喝醉了，我才会变得高尚。

千条的情歌变成寂寞，三分久一个时空，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就足够。坐在路口咖啡座，你笑着点头，拉着你的手，很高兴你也好过。 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苏慧伦，叫做《告诉我》。第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，他说总是一直无法入睡，思绪混乱的不得安慰，怎么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我想应该是想要的不敢要，得到的却在徘徊，失去的依旧在回味吧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失去的就忘记它，得到的就抓紧它，想要的就努力去要好了。苏慧伦带来告诉我。 总是一直无法入睡，思绪混乱得不到安慰，虽然没有觉得后悔，回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沉淀，孤单在我身上成为永远，爱的坚定却成为痛苦的经验。告诉我你的感觉，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，因为你离我太远。告诉我你的世界是否曾因我而改变，否则我怎么向前。告诉我你的感觉，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，因为你离我太远。告诉我什么理由让你决心夺走一切，我的一切。

再重来，还是相信自己，因为爱你才渐渐存在，爱的不知悔改，爱在午夜悄悄说，我只要现在 No No No Lucky number is not fat Baby No Lucky number is not night 请叫我一把，叫我一把， 请叫我一把。 擦肩而过， 是敌人分的法案，杀敌人分的法案，这都并没有觉得孤单。啊啊，黄敌人分的解，买敌人分的答案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，马不停蹄。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，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， 抱歉我们总会等对方然后说原来爱是你哦，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 冒险，你会发现突然删除的我，原来你好久啊。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，啊啊，光一人分的解，买一人分的答案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，马不停蹄。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，也相拥抱着你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， 抱歉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原来爱是你哦，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， 某天你会发现突然删除的我，等了你好久。 刚才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的挣扎，擦肩而过，抱着雪雪的哭泣也相拥那天不 来，我不介意慢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，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，然后说好想哦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 这一步过分为自私，这一步就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该学会够格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庇护，有另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有人会懂得抱住，直到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沿着感情不断前走，对不住犯的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留住。 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云归一零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其实不管你在哪个年龄阶段，我想我们都应该学会对身边的人温柔一些，至少说出来的话不要给别人添堵，因为你可能不知道，语言真的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它可以让你爱的人爱你，也会让爱你的人决定离开你，所以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吧。继续来听歌。 走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，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，一眼像的海水，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，我这点点薄薄的爬上了山斑驳，月光映装满着香霓虹呀，

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是互相陪伴的关系，希望每天我带给你的好音乐能够给你一车厢的幸福感。 以为年纪大了一点，脸皮就可以厚一些，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人人逃得远远，你好像对我笑了两次，又偷偷看了我几眼，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，假装没看见。你笑起来好可爱，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，我是白痴是呆子，是个只会扰攘的胆小鬼，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，哦，你是太阳是王子，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的字，错过你会不会错过这幸福的一辈子。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趣闻，想不起来了怎么办呢？快闭上眼睛来回忆。当你忘记密码的时候，不妨闭上双眼来回忆。英国萨里大学的心理学家选取了将近200名的志愿者，让他们观看一段没有声音的短片。随后呢，研究者询问了关于短片内容的问题，回答的时候，一半的参与者闭上了双眼。结果显示，睁着眼睛的回答者正确率仅为 48%， 而闭着眼睛的人呢，正确率为 71%。 所以想不起来问题的时候，快闭上眼睛回忆一下吧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晓东，心有独钟。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却苦无依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

风卷起新的情轮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， 两朵孤单的花，灰心的眼神，哦哦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，像留在这伤感的场。